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70集，竞技环节开始。 我喜欢你这个体质，更喜欢你薄弱的意志力，特别是像你这样总是心怀抱怨与不满的人。 安东恍恍惚惚听见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声音，但那声音又确确实实是他张口说出来的。安东惊恐地睁大眼睛，就像一边拥有清醒的神智，却一边身不由己像提线木偶一样被人操纵着。 这副身体有点差，不过算了，只能暂时如此了。 安东有着典型的东斯拉夫人特色，高大，皮肤苍白，在他们这个三四十岁的年纪没有谢顶，身材也保持得宜，算是十分难得的，容貌也称得上端正英俊。他是头一回听见有人嫌自己身体差，可偏偏这声音还是从自己口中发出来的，他根本无法反驳。 新的旅程刚刚开始，安东，从现在起我就是你了。 不，不， 安东拼命挣扎，他想反抗，甚至用仅存的意识骂出世界上最难听的话，让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孤魂恶灵滚出他的身体。身为通灵师，他知道几百种驱魔辟邪的手段，可那不包括那只恶魔现在就在自己体内的情况。外面传来敲门声，就是一瞬间的分神，安东所有意识全被一张血盆大口吞噬殆尽。 我的身体。 安娜在门口等了好一会儿，才终于等到房门打开。 安东，你在里面干什么？怎么这么久才来开门？ 俄罗斯团队一共有七个人，其中五个出自安全局下属的神秘机构，有点类似于冬至他们所在的特管局。这种机构往往不为外人所知，但他们的确是存在的。另外两个人，包括安东在内，则是通过民间招募筛选出来的。不过安娜他们都不太喜欢安东，不仅因为他常常沉默寡言，隐形一般的存在，更因为他在队伍里显得格格不入，一点都不像训练有素的修行者，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半吊子。听见安娜的抱怨，安东缓缓地眨了一下眼睛，露出近乎憨厚的笑容。 我刚才可能打瞌睡了。 快出来吧，晚餐时间到了。 安娜没再多说，抛下一句话转身就走。他自然也没发现安东的笑容不知何时变得诡异起来，嘴角似微微上扬，又像往下撇，极其阴森恐怖的程度，绝对能令人心头一颤。等到客轮终于在茫茫大海中抵达目的地时，许多人都因为脚踏实地而精神一振，连旅途些许疲惫也可以忽略不计。但是从这一刻起，也意味着各团队之间的和睦轻松消失无踪，他们成为不折不扣的竞争关系。虽然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恶意杀戮，但冬至知道，在这片群岛上没有外来力量的监督和挟制，即使出现人为事故，事后凶手也很容易脱身。这就是为什么格雷斯一直追着冬至他们不放的原因，因为他坚持认为是中国人故意杀死了他的妹妹，只不过当时的环境与条件根本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，最后只能不了了之，所以他选择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复仇。这个逻辑本来没错，可惜选错了对象，冬至没有害人的兴趣，也绝不允许有人暗算自己的同伴们。组委会会按照预先计算好的经纬度，在指定方位分别依次放下人，让他们乘坐快艇驶向小岛。客轮往前行驶一段，再把另外一队放下，让他们乘坐快艇去登陆。如此一来，就算两队抽到了同一个岛， 但双方落脚点不同，相当于在岛屿的不同方向，一开始也很难碰上。主办方还给每个人配置了一块手表，上面是20天的倒计时，时间从当下开始，20天后就是比赛结束之时。分别之前，威廉私下找冬至，给了他一部手机。岛上没有信号，电话信息是完全打不出去的，等于与世隔绝。不过威廉给的手机例外，虽然还是没办法与外界沟通，但是可以跟威廉手上的另外一部取得联系。 我相信日本人不会是你们的对手，所以如果你待的那座岛上没有金苹果的话，就告知一声，这样我们就不必再上去搜索一番了。相反，换作是我这边的情况，我也会告诉你的。 那如果你们先找到金苹果呢？你们也会告诉我们吗？ 比赛规则规定，当其中的一个队伍得到了关键道具时，其他队伍不得抢夺，除非他们遭遇了不可测的危险。但冬至很怀疑这条规则能否得到有力的贯彻。要知道，一旦到了岛上，相当于失去了监督的力量，就算巧取豪夺甚至杀人灭口，只要事后不留下任何痕迹，就不会有人察觉。威廉嬉皮笑脸， 会啊，为什么不会啊？等我们坐船离开岛屿的时候，肯定会告诉你们，不会狠心让你们继续挥洒汗水的。 那我也一样。 哎，别这样嘛，东，我费尽力气才弄来这两部手机，它们大有用处。首先呢，是可以排除没有金苹果的岛屿，节省我们很多时间，避免让别的队伍抢先。我相信我们会是所有队伍里最强的两支，对吗？还有，信任是相互的，我发誓我一定不会对你们说谎。但是金苹果谁都想得到，大不了如果我们得到金苹果，就把银币留给你们，让你们稳坐第二，怎么样？ 好吧，成交。 东肯定想拿第一，这想也没用。任何一个人想破脑袋都不会知道金苹果究竟在哪儿。这一届的第一名注定是我们的了。 谁要稳居第二？你才稳居第二，你们下届下下届全都稳居第二。 两人握了握手，表示结盟达成。森罗群岛一共有4座大岛，另有几块一眼就能看到头的小岛礁，不计算在竞技内容里。丽莎明确地告诉过他们，比赛内容只在四座大岛上进行。冬至他们登陆的这座岛叫迪安娜岛，迪安娜是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，但她还有个较少人知道的神职，迪安娜同时也兼任森林女神，所以岛如其名，上面林木森森，全是笔直高大的大树，再加上四周与树冠上的白雾，足以成为一出恐怖惊悚片的背景了。冬至六人倒是没觉得害怕，不过小心谨慎是必须的，因为他们发现这座岛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，不远处那一大片森林便于隐藏埋伏，任何事故都有可能在里面发生。刘清波抬头，他本来想看看什么时候天黑，结果看到的不是云和太阳，而是一片白茫茫的雾气。 他娘的，这雾跟不要钱似的，连太阳在哪儿都看不见了。 冬至看了一下手表， 天应该快黑了，光线比我们在船上的时候暗了一些。不管什么生物都喜欢挑黑夜攻击敌人，这座岛肯定不像表面上这么平静。我们先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，度过今晚，顺便制定一下明天的计划。 我去问问吧。 说罢柳四朝那些树木走去，张松莫名其妙， 你去问什么？你们忘了我的原型？ 张松这才想起来，柳四原型是柳树，树跟树沟通当然比他们方便得多。杨守一跟李涵儿都没想到柳四居然不是人，但这种情形他们也不好多问，都选择了识趣的沉默，但脸上同样流露出喜色。柳四走过去 一只手放在树干上静立了片刻，又走回来。回来时他的神色却有些迷惑古怪。 这些树有点奇怪，它们活的年份很长，但能沟通的信息却很少。我试了几棵树，它们只知道树林边缘还算安全，但往里走就会有危险。至于什么危险，他们也说不上来，只能传递一种模糊的信息。我从这些信息里解读到了无尽的死亡。 所有人一时沉默，还是冬至先开口。 那我们就先在森林外围过一晚吧。 烧火工具和饮水都是现成的，冬至他们这些修行者自然还达不到辟谷的境界，但比平常人吃的少一些，耐力更久一些是肯定的。李寒儿拿出压缩饼干分了一下，众人吃上两块也就饱腹了，烧起一堆火，围坐在火边，倒也不觉得寒冷。刘清波皱了皱眉， 奇怪，这里是竞技会场还是五十一小组的什么研究基地啊？就算有危险，也不可能跟什么无尽的死亡挂钩啊，组委会在搞什么鬼啊？ 也许不是他们在搞鬼，而是的确发生了不可控的情况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